恐怖了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说看见过鬼怪和怪异的东西，有的就干脆做噩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白衣人呢，他去哪里了？ 一听到噩梦，安宗才想到自己也做过诡异的怪梦，还有随后和白衣荒诞的事情，这一下他算彻底懵了。但是此时只有他和六子两个男人，难道要他们和一群女孩子一样吓得六神无主吗？思考片刻，其实也不能叫思考，只能叫发呆。安宗回头对着白月灵说， 白衣是自己出去的，现在怎么还没回来我也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让六子留下来照看大伙，我再去找找他们。 不行不行，万一你也回不来了怎么办？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找吧，我是老师又是白衣的长辈，我不能不管。 安宗不想让白月灵涉险，但是如果找不到他们两个会更加为难的。他看看六子说， 六子，你好好的看着这帮孩子，我和月灵姐去找那两个，你要保证他们一个都不能少，是兄弟的就答应我照顾好他们。 六子难得认真的点头，从身边拿出那块古玉， 拿着吧，这个东西非常辟邪，我保证死活都不让那丫头出事了。 不，你带着，这个老房子里处处透着古怪，那么多丫头要你看着，你不能出错。我们再找一遍，找不到就去报警，总之不管是什么，反正不能再找人了。 白月灵也点头又安抚了几句，和他一起走出房间。外面依然是倾盆大雨，又加上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一点一点摸索着找。安宗又不敢让白月灵单独行动，所以效率十分低，他们干脆走出走廊，在院子里呼喊，但是除了他们两个自己的声音，根本听不见有其他回声。他对身边的白月灵说， 这样不是办法，咱们这样喊居然还听不见，可能不在这里。这样吧，先去大厅看看，然后我们再挨个屋子搜一遍，快天亮了，到时候就好说了。 他等了几秒，身边的白月灵并没有理睬他。他侧头一看，发现站在身边的人已经不是白月灵了，而是一个穿着清朝衣服的女人。她很漂亮，但是脸白得跟纸糊的一样，眼窝非常的黑，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勒痕，穿着大红的马褂就那么杵在她身边。安宗立马吓得大叫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女人就突然朝他这里靠近，他哪里还敢待着呀，撒腿就往回跑。一路狂奔，撞开了一扇大门，才发现这里是他自己的屋子。此时他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，冻得牙齿直打颤，连忙冲进房间。屋里还是他们离开时候的样子，台子上还放着没吃完的炒河粉。冷静下来后才想起来，现在连白月灵也不见了，这一下他算是孤军奋战了。本来想要找人，最后跟去的人也跟丢了。他无奈地用手甩掉头发上的雨水，尝试稳定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回想着事情到底怎么会这样，但是越想脑子越乱，根本就无迹可寻。他敲着脑袋，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怪诞，一点预兆都没有，所有人都仿佛得了癔症，就连白衣也变得古怪。不对，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咽了好几口唾沫，想先回到六子他们那边去，或许白月灵没有找到人也回去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安宗就走出房间往那个屋子走去，走过走廊，警惕地看着身边一切的变化。一路上并没有什么古怪，很快他就走到屋子外，敲门让六子快开门。敲了好几下，居然没有人答应。他绷紧的神经已经濒临崩溃，也不考虑什么了，干脆用肩膀撞门。老式的木门根本不牢靠，一撞整个人就翻进屋子，硬生生地摔倒在地板上，差点把脑袋磕出血来。他趴在地上，也没见六子的身影， 这才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他们待的那间屋子，但是他的确是往那个方向走的。这里又是哪里呢？他尝试着站起来，还没站稳就滑倒在地上。因为长时间的在黑暗中找寻，眼睛已经渐渐习惯了黑暗，即使不打灯光也能够凭借微弱的光线分辨出大概的轮廓。这个房间的确不是他们住的那种客房，感觉有点像是书房什么的。他努力撑起身体站起来，黑乎乎的屋子里放满了东西，突然他撞到一个箱子似的东西，连忙去摸，这才发现这是白天存放道具箱子的侧厅。难道跑错方向了？他索性不再漫无目的的乱走，蹲在地上逼着自己用大脑思考这一系列的事情。按照逻辑来说，现在遇到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不符合常理的，也就是说他们存在在一个驳论的怪圈子里。首先他把进门后的情景思考了一遍，并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，唯一要说怪异一点的就是那个穿黑旗袍的老妇人，但是他给人的感觉非常温和，不像是什么恶鬼。那么既然他是人，这屋子里就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有其他的怪力鬼怪什么的，二就是有人装鬼吓人。不过能装成这个效果那也是一种才能。他不得不把怀疑放在那个老太身上， 假设真的是他干的，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啊？他特意透露的过去传闻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故事并不完整，根本比一般的校园怪谈还蹩脚。还有就是我们都产生的怪异行为，比如我的梦，比如老白的不正常。白毅的为人我很了解，他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奇怪的举动的，否则我还能安稳到现在啊？那这又是一个疑问的地方。然后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鬼，并且并非是单一的一个。失踪的人我并不了解他们看到什么了，但如果按照月灵所说的，那个叫小妍的姑娘是自己走出去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白衣也是自己离开房间的，换一个角度思考，我也是自己离开的。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我现在也是失踪人口之一。 此时安宗居然没有一点恐惧感，而是脑子越思考越冷静。如果真的假设没有错，那么那些人很可能像他一样，只不过是被孤立在这个房子里的某一个角落。既然如此，他干脆就不走了，就坐在这里等天亮。只要天一亮，那么这种鬼把戏就通通没有了效果。他努力不去思考，最后索性躺在箱子上闭目养神。闭上眼睛后，耳朵就显得更加灵敏。奶奶过去告诉他，人的五官是相通的，然而控制五官的就是人心。他现在等于集中所有感官放在听觉上，自然可以听到无比嘈杂情况下清晰许多的声音。屋外雨依然下得很大，但是他慢慢地感到雨声之中隐约还有其他的声音，有类似女人叹息的声音，还有轻微的脚步声。声音断断续续的，但是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他听得头皮都麻了起来，依然是那种虚幻的音调。终于他感觉雨停了，后来鸡叫声打破了四周的死寂。他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四周的景色变得清晰起来。因为一晚上裹着湿透的衣服，他整个人像挂着三袋大米一样的沉重，喉咙像火烧一样的疼。他咳嗽两声，慢慢地离开这个偏厅。站起来的时候几乎站不稳，只有撑着墙壁走到院子里。一看到白月灵倒在院子的角落里，样子比他还狼狈，安宗连忙奔过去。扶起他时，发现他的额头也烫得要命，他赶紧掐住他的人中。白月灵吃痛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安宗惊恐地叫道： 有鬼，这个屋子有鬼。 安宗费力地拉起他， 他现在听到有鬼这两个字已经不是恐惧了，而是极度痛恨。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一晚上都趴在地上吧？